浙江大学有位学生支付宝被人网络诈骗呃咗钱，咁啊报警求助啦。校方竟然话要处分呢个学生，咁啊话佢严重损害学校声誉，违反学校校纪同埋校规。内地嘅网民都识批评呢间学校嘅，就话呢间学校冇法治意识，处理不当啊咁样。啊，咁大家就想象下啦，如果呢位学生啊迟啲啊被失踪啊，或者话佢去咗外游冇咗影，咁啊校方咧就又开咪，唯有校外势力搞事，危害学校安全，影响埋同学心智嘅成长咁样，再出动啊九成嘅学生啦，组成呢个爱校之声，一齐声讨呢位影响校誉嘅同学。唔知到时仲有几多网民朋友可以明辨是非呢？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中国制造的美国地铁昨日在长春正式完工下线，预计就会在12月运抵波士顿运营。今次就是中国轨道装备首次进入北美市场，首次为美国轨道交通提供中国式的方案，真的不由得不佩服美国人的勇气。我们强国生还者和强国人就话冇得拣啫，但美国就主动去揾成龙都会话嘅，会爆炸噶嘅中国制列车，真系要问点解嘅？点解嘅？唔知会唔会系当年负责筛选同审核嘅美国官员学识咗强国嘅收红包文化，或者系有痛脚俾人捉住咯？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哇，腾讯股价又创新高啊！喂，但主席马化腾咧就晚晚都瞓唔着。喂，点解啊？因为有传咧中央要入股。喂，等等先，唔系，中央入股仲唔系件好事？喂，系啊，你试下咧，有人无端端入你屋企住咧，指手画脚。喂，睇下仲系咪件好事啊？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 好，欢迎翻嚟呢集嘅强国新闻者。 都咁疑惑 MJ 嘅人。 我谂紧诶，嗰啲入股嗰啲系咪好事嘅事情？因为好多而家嗰啲诶，嗰啲人都觉得诶，总之我哋就系靠住大陆条水喉嚟养活自己啊，咁样梗系最好嘅话搵有大陆嘅中资入股啦，咁样呢个系一个好复杂嘅问题。 喂，我真系盛传啊，马化腾晚晚瞓唔着，但系我唔知点解啲人会知佢晚瞓唔着啊。总之有个咩盛传啦，我唔知点解系啊。 因为近嚟咧又帮阿 Win 去睇下啲楼咁样噶嘛， 我又买楼啦， 系啊。佢話想買一幾棟咁樣，咁跟住有個海航集團咧，又即係叫做投嗰啲地咁樣去買香港啲樓噶嘛。香港嘅地產發展商咧，一路以嚟咧就係好勁嘅，都係啲好勁嘅集團啦，好有資本好有實力，基本上都係啲地產霸權，我哋好憎嗰啲公司嚟，可能係。咁但係佢哋起樓方面係唔使擔心噶嘛。嗱而家咧呢個海航集團好似係有啲問題喺入邊，就可能同啲政治有關。咁啊開始有人擔心話佢投咗九龍城啟德嗰扎地。会唔会令到嗰、那个嗰度啲楼系有啲问题噶？呢个系从来啊，香港买楼冇人去担心过呢个问题，而家咧或者将来吓、可能会发生成一啲问题，所以呢啲系好引人。 冇事嘅，咩政治唔关我事， 谂咁多做咩？买得起咩？ 唔系唔系，同埋你啲人。咪下下都将啲嘢扯埋政治嚟讲， 系 啦，边度有事咧？咁我即系我做好自己咪得咯。 乱咁担心几人 有饭食咪得咯？ 咪系咯， 你有工翻，有工翻， 你阻人搵食啊？个地产经纪即刻出嚟闹我，我 sell 紧楼啊！你唔好理咩海航定天航，系啦。 喂，海航冇咩个名叫听。 阻人搵食，最大恶极，杀人父母咁样。 所以真系唔好谂咁多啦，总之楼唔系起俾香港人住噶。 唔系，嗰个系另一个问题，即系谂下，如果延期出现咗，我咧 say 系咪海航啊？系咪政治问题？系咪呢一个海航出现都好，破坏咗咁耐以嚟香港人买楼个信心，破坏咗咁耐以嚟香港嗰个房地产市场一路俾人哋与人嗰、那个好有监管啊，一定唔会烂尾啊呢啲咁样嘅信心嘅话，其实对大家系咪一个好处咧？ 等 Sam J 吓。你讲乜嘢咩烂尾？依家人哋话烂尾咩？ 系，即系担心咗几日 怀疑烂尾咯。 几日有天嘅？ 唔系，即系你依家唔爱国吓？唔系爱国先，你话海航气候烂尾？ 同嘅爱国啦，系啊， 一定要爱国啦。嗱，我哋唔好拉咁远先。 唔系，我啰嗦得嬲妹。 我知嗱，我哋咧就讲翻啦，因为一定要爱国嘅。即系寻日咧，我睇到一单新闻咧，就好得意嘅，就话一架救护车咧，就喺好似喺湖南长沙，咁啊载住车住两个受伤。病患者啦，咁啊准备去医院嘅途中咧，咁前面有一架的士，咁啊佢嘅救护车本住一个救人心切啦，就响安 put 嗰个的士，希望佢让路啦，点知就激嬲咗的士司机， 就是所谓的 DC9 啦、嗯、我哋所讲嘅 DC9。 唔系你尊重返的士司机所以我随时我都听着的士司机你冇讲嘢听嘛。 OK, 咁的士的士大佬啦。 的士大佬。 咁专登就塞住条路。 同埋嗰啲系强国的士大佬嚟嘅。 系强国的强国的士狗啦。 强国的士狗应该唔会听我 哋。系啦。 咁强国的士狗就专登停咗架车。 我睇过呢条片嘅即系我都睇唔明佢咩事可以咁样。因为呢我呢就算我哋香港啊我系俾外国嘅朋友 challenge 过香港嘅问题嘅。咁就话香港点解啲车唔系自动让路啊都仲要撥啊。佢话喺外国呢只要离远听到个救护车嘅声呢基本上啲车就自动让开一条路泊晒喺路边咁嗰条嗰个消防嘅车系可以自动去过咁样。 明白外国势力食啲咩啊 系啦香港呢就一撥就都让啦系啦但系外国强国就更深一层即系撥我都唔让啊咩呀吹呀吹呀咁样。 系呀又唔系我喺架救护车度。 喂但佢点解唔让呢 就系俾人 boot 啊嘛， 俾人 boot 就唔让啦，掉翻 转。咁佢有个反叛嘅心理咗 ，boot 到做乜啫？哎，我就系慢慢行。 哇，呢啲有性格喎、 啊，呢啲就真系强国嘅心态咯。咁不过讲开的士咧，就即系唔知点解嘅心态啦。我哋而家唔系研究呢个行为学啦、嗯。不过的士个行业咧，嗱香港就。即系投诉多啦，包括前几日又我睇CCTVB 新闻又话有一个放蛇警察、嗯、就喺山顶坐车落铜锣湾，咁、嗯、结果的士司机要收佢唔知300蚊定400蚊，远比呢个跟标啊跟跳标嘅钱咧贵咗4-5倍，即系呢啲都大有人在嘅，经常出现。 即系佢扮游客。 系放蛇嘛？ 个警察扮游客， 个警察放蛇嘛？扮游客啊嘛！咁但喺国内咧，呢啲仲多。我初初入行2008、2009年嘅时候，呢啲咁嘅唔睇标啊，求其噏个价呢啲，好正常。 好似变咗一个喺强国就好似变咗一个系 潜规则， 系潜规则啊，系个个都咁噶啦咁样。 我记得嗰阵时咧，我翻大陆又系翻大陆做嘢啦，强国做嘢啦，嗰陣時又係阿 Min 嗰段時間嚟嘅，咁咧就係話咧，即係上的士潮問佢係你係咪打標咁樣，係啊，即係你要打標你先好上，咁如果你淨係打標先好上咧，你就上唔到噶啦，係啦，咁你之後咧就要慢慢同佢傾啦，即係好似傾啲唔知咩大生意咁樣啊嘛，係咧50蚊，唔得 你啦，唔該你啦，咁樣咯， 係呢啲就係冇規管咯。我上次我諗喺大概大半年前嘅節目都講過，喺鄭州機場啫嘛，可能係東出口同西出口，東出口的士就全部都係嗌嗰個價錢嘅，即係全部都唔睇表嘅，係啦。咁佢就仲大條道理咁樣講話我哋好遠過嚟㗎，唔可以睇表，睇表蝕㗎咁樣。咁慶幸咧，我當時都堅持冇睇表，咁去咗西出口嗰邊，咁就係有睇表嘅，咁啊正正常常嘅。 呢、這个咧，正正就系我依两三年咧，好感谢呢个滴滴打车嘅，或者 Uber 即系有竞争啊，会进步咗好多嘅。而家国内嘅的士咧系进步紧嘅，即系冇少咗好多啲拒载啊，或者系真系一上车就好似坦白其所讲，又要同佢花好长时间去讲价，又要挨契弟，又要求佢咁样嘅。而家会好好多。 点解滴滴打车会引起个竞争咁样讲下咧？ 我自己而家基本上咧。大部分我真係要喺國內出差，由酒店去做嘢咁，我基本上我都一定係 call 滴滴嘅，因為首先架車個質素唔差嘅，通常都係大眾啊，大眾即係福士啦，定 Volkswagen 啊嘅車，同埋司機個禮貌又係好好、嗯。你坐完之後你唔即係女仔閪嚟嘅，屌唔翻轉頭。 佢甚至係有一揀咧，我唔知嗰啲係咪的士嚟嘅，仲係因為我都係啲內地朋友幫我嗌嘅，佢有一揀我唔记得个 wording 系咩啊，即系优质车咁样咧。 专车， 专车系啦， 系啦， 嗰啲个款唔系的士嚟噶嘛。 专车就基本上都系 等于 Uber 叫做 Passat，Passat，Passat，Passat 啊，大陆就叫做 Passat 咯，就 Passat 就福士，通常都系呢架车嚟嘅。七人车就系嗰只叫做 Buick，Buick 好似系，咁啊都唔差嘅。 变咗你系有得拣的士以外嘅， 系基本上就一定系拣的士外嘅车种咯。所以我好耐冇坐的士，不过。 我早排因为滴滴可能嗰阵嗰个位置 call 唔到，咁啊结果都搭的士，感觉上的士嗰个服务系好咗。 同埋佢系咪会唔会好似淘宝咁样咧？可以你搭完嗰程车啦，可以评价翻， 有评价， 系啦系啦系啦， 有评价， 呢啲机制咪好咯。 咁你因为香港嘅的士又好，或者国内的士，你唔会话落车之后，师傅啊，帮你评个分啊，打个分四五分冇。 香港冇啦， 香港更加冇。 系啊， 但系香港嘅的士业咧，即系头先讲咗。咁多大陆嘅的士或者系滴滴啊，香港嘅的士又点解咁多年一直俾人诟病嘅，就系包括由以前黄秋生嘅电影《的士判官》啪啪到而家，只会越嚟越差或者越嚟越过分咧，就系因为冇竞争。包括本身系合唔好话合法啦，非法嘅 Uber 啦，咁香港都已经系不停咁封杀，唔可以俾佢生存，就系因为要保住个的士业，要俾佢垄断晒成个行业。所以的士系根本就唔好话落雨啊、打风啊或者乜嘢，正常情况你都好难去接 嘅。喂，讲紧的士咧，我反而咧，我又想讲一拉远啲咁多，就系讲嗰个支付方式啊。其实咧，据我所知，强国嘅的士，甚至台湾嘅的士，甚至日本嘅的士，其实咧你都可以用一啲微信支付啦， 即系电子钱包啦 ，Android Pay 啦。日本咧系冇呢啲嘅，大概碌卡。credit card， 唯独系香港咧冇呢啲嘅，香港的士 系啊，好似话有啲针对翻我哋嘅777特首咧，就提供嘅呢个超过300蚊咧，就有呢个几多个 percent 话，12%， 系我都唔知佢点计 嘅一个返利， 咩交 通返利交通津贴， 嗰个交通津贴， 所以的士佬咧系投诉嘅，因为的士冇得碌八达通啊，咁所以的士所的士系 enjoy 唔到嘅优惠，或者佢提供唔到优惠， 咁佢交通津贴肯定唔系俾搭的士嘅人。 所以有 DC9 咧就出嚟投诉， 唔系有的士司机大佬， 有的士司机大佬， 系啦，咁咧就有投诉，咁就但系咧我有时搭的士好敏噶嘛，香港搭的士咧，即系有时我冇散纸咁样样咧，跟住佢又找少五毫纸俾我啲咧，好敏噶嘛， 咁你咪唔落车咯，我仲争五毫纸咁样咯，唯有 我今日咧啱啱搬完啲嘢啊，咁咧我用 Google Van 嘅，Google Van 而家咧系似地大陆嗰、那个滴滴咁样咧，首先你 call 嘅时候，咁佢啊话俾你知喺附近啊，好快打电话嚟啦，咁搭完之后咧，佢真系有一俾你评分嘅，一至五星咁样，咁你 系 可以写佢即系你譬如评三星咁样咧，佢俾定一堆理由你话佢系咪服务质素唔好啊，话佢系咪 兜路啊 之类嗰啲咁样嘅，咁就算你俾五星佢咧，佢都俾个下面嗰度你都可以留啲 option 咁样，佢自己选择谂。 咁我觉得系有啲咁样嘅机制咧，令到我暂时吓。我虽然唔系好多搭，但我每次搭 Google Van 咧，嗰、那个满意程度都唔会太低嘅。 同埋个司机始终都因为有一个正常、公开、公平、公正嘅一个评分嘅机制，佢唔会话太乱嚟咯。 系啦， 相同嘅你坐的士就唔会有呢个情况，冇一个监管或者啊的士司机你嗰、那个哇啲服务咁差噶，点点点冇。 甚至之前我记得政府都有想做嘢嘅，就话喂，不如咁啦，我哋啊举行一啲优质的士咁样嘅 计划 出嚟啊！啲的士佬都即刻炸晒人噶， 系 啊，即系基本上佢哋都系我唔知啦。嗱，你为咗呢个短时间嘅生意咧，你可能系有个帮助。咁但系你为咗成个的士嘅行业嚟讲咧，其实呢一啲计划都系令到大家进步嘅一个方法。 因为点解佢唔需要进步？因为我就算唔进步，就等于 CCTVB 一样，我唔进步，你都要睇嘅，你都要坐我嘅车。咁所以我点解要进步？ 同埋咧，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即系我唔识答嘅，我自己唔识答。我真系问题嚟嘅，如果各位听众知道咧，都可以话翻俾我哋听嘅。其实我想问点解咧？你的士有的士啦，点解要分港岛车同埋九龙车？ 咩红都系红色车啫， 系咯，即系点解我有时咧，我例如我喺湾仔搭的士啊，接的士，唔过海咁，其实呢啲唔系法例规定嘅，即系佢自己，我唔知佢用一个唔知同咩秩序啦，系咯， 我唔识过九龙车， 系啊， 我而家换，如果真系咁嘅情况就唔紧要咯，我照去，我开导航，而家咁方便，有晒资讯科技，点解唔识唔系一个理由嚟？ 佢唔依家咧，我其实我近呢几次接的士咧，都唔系话开导航啦，佢都话吓。九龙我唔去喎， 直话唔去啊，唔使用嚟解释，我唔识去定唔想去，总之就系唔去。 我唔去啊，咁啊，跟住我已经呆咗喺度。嗰阵时我赶时间，但系成条街的士我都系唔去九龙噶，我本身我上落湾仔到旺角，咁我好急。 但我成条街的士都系唔去九龙嘅， 仲坏咗。 跟住话，不如你过两条街啦，跟住再过两条街咧，啊唔系，交两间，我哋都系唔去咩啊？ 而家的士咧，只人诟病就系咩咧？落雨又话唔去，太热又话唔去，太远又唔去，太近又唔去，边度都唔去。究竟不如下次我上的士问下的士佬想车我去边啊？就唔好话我去边啊，你想去边？你不如你车我去边 啊？嗱嗱，可能咧。我哋呢个节目呢有啲听众都系的士大佬嚟嘅。唔系即系我觉得的士师傅一定有好人嘅。咁但系呢即系我都想讲一讲就系话喂其实我想搭车嘅啫，我唔系想打劫亦都唔系想呃你钱。 下次你想去边你车我去咯。 系 啦。你唔会系天生嘅好人或者天生嘅坏人嚟，好多时就系嗰种 制度 系啦。令到佢哋喂我不嬲系你一入行我今日第一日做的士司机。我第一日做的士就有啲大司机大佬嘅师兄同我讲话喂我哋系港岛车嘅，我哋系唔使过海都揾到食嘅，有事实上我过去嗰十几年真系咁样都揾到食，咁啲乘客都接受咗，咁我个市场嘅气氛系咁样，咁我自然就咁噶啦。 唔系 ，M G 有少少想纠正 ，SARS 嗰阵时唔系咁嘅 ，SARS 嗰阵时一定唔系咁 ，SARS 嗰阵鞠晒躬打晒太极，呢个就系一个市场行为咯，或者一个制度。睇 M G 讲好就系一个制度。点解的士司机首先就系我哋所讲嘅垄断咗个行业， 系 第二就系咩？个制度根本就系帮个车主啊去打工嘅，而家一间譬如假设我唔系太熟行情啦，你当一间六七百蚊，咁喺佢个角度，如果真系正正常常做生意嘅，可能真系必恭必敬啊，真系你去边去边嘅，可能就系、是、一千蚊找埋嗰个车租，再找埋嗰、那个入油即系石油气，可能真系得几百蚊收入。咁、如果但系好似前几日咁样，哇做一程山顶落去呢个嘅铜锣湾，收四百蚊来回。走几次基本上一日可以过千蚊两千蚊嘅收入嘅。 同埋一个唔该好似澳门咁打风啊。 三千蚊。 係啊，即係致富㗎啦，我跟你讲。唔係去致富花园啊，就真係发达。 真係呢件事。 澳门嗰个就房嗱真真假假唔知啦，个游客咁样讲。即係游客我自己上次有一集节目都讲过啦，由太子返佐敦佢都收过300啦。八号风球。八号风球。 打风我觉得就有商榷余地嘅，即係可以收一个比平时贵嘅， 但係都唔係由40蚊嘅车资变咗做300蚊，我觉得你100、200我都可以接受 啦，七点几倍喎， 係啊，有后面仲有一架係500添，我300唔上㗎嘛，收尾我 call Uber 都要200啦，即係某程度上我哋都想重复返就係坦所讲嘅，因为体制冇監管垄断就会产生咗而家啲咁嘅态度出嚟， 自然啦， 即係包括我想用少少时间讲一讲，其实喺譬如喺一个旅游业喺香港，或者之前大家睇到食花生睇到好开心嘅咩导游阿珍啊，逼啲团友去购物啊，其实正正以前嘅旅游业都会仲系好良好嘅业态嘅，大家可能导游领队都系希望啊带开心心带个团啊去玩去胜嘅。但系而家发展到系点样啊？譬如好似之前所讲嘅香港，而家好似好少少啦。之前所讲香港零团费，呢个零团费就 系、 是、哦，可能一班旅客唔需要俾任何钱，话俾一个好平嘅价钱，又住好酒店又住剩嘅，嚟咗香港。个制度系点样呢？就系、是、好，你哋班导游就同我买呢个团翻嚟，你要俾钱我啊，因为我依家。旅行社冇赚钱噶嘛，你要俾钱我 ，and 顶就酒店交通你自己搞掂，你就喺个导游角度系咩咧？系扑街啦，都冇公开啦，博一水咯。可能依团个消费嘅嗰个购买能力、消费能力好强嘅，咁跟住就从而产生佢嘅收入出嚟。 即系佢都系被逼嘅， 根本就系一个制度令到一个人或者一个成个行业嘅腐化。 但系呢啲咧实。鸡取卵咩取卵嘅，取卵嘅系 众所周知一样嘅， 系啦，食块鸡取卵嘅呢啲。 但系冇办法啦，因为正正就系有啲咁嘅制度出现下，就会产生一啲咁样嘅腐败气氛啊，或者个咩 嗰种本身已经系荒谬噶啦。 但系呢啲咧再放大翻咧，其实香港地依家咧即系好多行业。即系唔系每一个啊，当然，即系都系咁样样噶啦，即系有一个杀鸡取卵嗰个情况出现啦。即系其实你好简单 嘅，早几年咧，即系依家就冇咁多啦，就成日话要发展旅游业，香港啲发展旅游业，你唔系喺度不停开啲铺啊，做大卖场啊咁样样。 嗰啲唔系发展旅游业，嗰啲系发展内地购买业。 系啊，依啲咪系杀鸡取卵咯，即系佢赚咗个短线钱之后，你香港点 PK， 我俾得你啊，讲真。 系 太短视啦，或者呢个正正就系中国人同埋西方人嘅分别咯，佢哋只会谂眼前嘅利益，而忽视咗整个行业一个长远嘅发展咯。即系如果有司机大佬有听紧我哋嘅节目，或者有听即系我哋今集啦，即系希望即系我唔系话去恶意批评大家，但系喺大家即系可以检讨或者去谂翻而家成个行业究竟系发生紧咩事。 即系其实我哋讲咗几集的士，其实咁咧我哋强国生还者咧系绝对支持的士行业嘅，系因为我哋三个咧都周不时搭的士嘅， 系 系啦。咁我哋上个业界即大家百花齐放，即系有钱齐齐揾啫。 阿 Win 带出去玩啦，搭的士嘅。 系啊， 咁最后啊，呼吁大家睇下一套电影啦。咁啊，讲的士嘅 《逆权司机》啊。 系啊，既然讲咗香港嘅的士强过的士，因为咧趁有得睇就睇啦，因为咧喺强国咧系冇系唔止冇得睇啊， 封咗咯。 睇啊，当然封啦，系啲讨论区去讲下一个的士嘅呢个电影都系全部封杀晒。咁大家趁而家仲可以光明你落去睇一套电影嘅时候，咁啊趁住我呢个睇电影嘅自由去睇下啦。 好，咁啊，今次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见， 拜拜。